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35集，命案。苏州府大门敞开，大批衙役涌出。衙役们可能也是太久没出动了，连衣帽都不是太统一，兵器更是五花八门。那些杀威棒好久没用了，都掉漆了，积满了灰。邹良打远了一看，直皱眉，这要是放军营里，全部得军法伺候。展昭则是觉得幸亏包大人没来，不然这知府今天就得丢了乌纱帽。林业火不是中原武林门派，因此他百无禁忌，就好奇问身旁的江湖人， 这石虎堂不是四大门派之一吗？很大的门派吧？ 没错。 这是得罪人了吗？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得罪谁了？蜘蛛精啊？ 江湖人不少都听过传闻，知道这案子可能跟四大门派都有些关系，也不敢多嘴，就对着林业火干笑。林彦火摸了摸下巴，瞧邹良， 什么情况？ 天晓得，江湖人事情就是多。 四大门派众人都皱眉，这么闹下去事情会越闹越大，现在已经惊动了官府，过些日子万一包大人出巡至此，一定会彻查，那就不妙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展昭问裘天，裘天也不好多说什么，就搪塞， 不太清楚，可能是对石虎堂寻仇吧，或者是私人恩怨。 如果是私人恩怨，或者对石虎堂寻仇，那尸体应该挂到石虎堂门口去，为什么挂在你楼上？这情况像是故意展示给各大门派看的。 白玉堂又看了看骆满金，骆满金一摊手， 反正死的也不是我骆家寨的人，今日这酒是喝不成了。 说完，骆满金对裘天微微一拱手，那意思告辞了。二阎公和东皇门的人也并不想久留，示意先走。只是还没等他们三家离开，就听到一个中气十足还带着内力的声音传了过来， 谁都不准走。 众人循声望去，就见远处来了一支人马，全部一身黑衣，为首一个身材高大魁梧，一头黑发连鬓胡须，相貌有些凶恶。骆满金、东华门和二阎公的人都皱眉，裘天低声告诉展昭他们， 这是石虎堂的堂主满石虎。 光听嗓门和说话这内力，就知道满石虎是个高手。等马到近前，众人再打量一下，满石虎今年应该是40出头，近看更吓人，那一对环眼，眼珠子瞪得溜圆，跟要掉下来似的。满石虎快马到了人群外，下马到楼前，扬起脸一看，就见他呼吸急促，最后怒吼一声， 谁杀了我三弟？ 石虎堂的二当家也来了，相比起满石虎，他看起来斯文不少，年纪和满石虎差不多，一身灰色的长袍，手里拿着把灰色的宝剑。 他是石虎堂的二堂主潘离。 石虎堂有手下上楼将袁腊的尸体取了下来，这时那个苏州知府也终于是喘着气跑完了这一段路，到了众人跟前， 参见救王爷。 那苏州知府往白玉堂眼前一站，就给他行大礼。白玉堂皱眉退后了一步，让出了身旁的赵普。 这是什么官员啊？难怪那帮江湖人无法无天。 满石虎看起来伤心欲绝，抱着袁腊的尸体嚎啕大哭，那样子不像是死了同门，更像是死了亲兄弟。潘礼看起来还冷静一些，过来跟裘天打了个招呼，见知府也在，就微微皱眉。 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为什么？ 我三弟今天早晨出门，是代表石虎堂来给裘员外道贺的。 今早出门的？ 潘礼点头， 裘天扬起脸看了看那块牌匾，似乎觉得不可思议。 有什么问题吗？ 这，我这招牌是昨天晚上挂上去的，但绸子是今早挂好的。挂完了绸子之后，我这楼里就没断过人。我也在这儿一上午了，这三当家的是什么时候被挂上去的？ 听到裘天的话后，在场众人议论纷纷。这里不止江湖人多，围观的百姓也多。过年了，满大街都是人，从早到晚都有人来围观这座楼，这尸体究竟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也觉得奇怪。这时就见潘礼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略一拱手。 这位莫不是开封府的展大人？ 是我。 潘礼也没多说什么，而是看一旁的苏州知府。 这案子我们不报官，是江湖恩怨。 苏州知府张了张嘴，看看展昭，又看看赵普。此时石虎堂的人已经拿来了棺材，将袁腊的尸体入殓，装上马车运回石虎堂。满石虎擦了擦眼泪，看看四周围。 各位，哪位看到杀害我三弟的凶手了？ 江湖人面面相觑，他们自然是没看到。满石虎最后看向二阎公骆家寨和东皇门的人，四方对视了一会儿，似乎是有些什么交流，一切尽在不言中。这种诡异的氛围外人看不懂。满石虎最后一甩袖，让手下推着车走了。满石虎临走还不忘狠狠瞪另外三大门派的人一眼，苏州知府还傻在原地。 这 展昭想问，只是潘礼并没给展昭开口的机会，而是一拱手。 多谢南侠关心，但这是我石虎堂私人恩怨，江湖事江湖了，这是规矩。 说完潘礼转身走了。展昭瞧了瞧白玉堂， 咋办？ 凉拌。 展昭眯眼，公孙觉得不像话，又有些嫌弃的看那位只会喘气儿，连一句整话都没说上来的苏州知府。三大门派的人赶忙撤了，裘天开张第一天惹了一身的晦气，也没心情办什么揭幕礼了，让伙计把炮竹鞭炮都收起来，江湖人也陆续散了。展昭等人初探不是很顺利，不过也察觉出里头有文章，好在貌似没太暴露出意图。裘天也不好请众人上这刚死了人的酒楼吃饭，但是又不想错过和这么多传奇人物结交的机会，于是就跟展昭说他先处理一下楼里的事儿，明日带着厨子亲自登门造访。白玉堂让他来武装就行了。其实五爷不用说，裘天也知道上哪儿找他们，因为这苏州府唯一一间能跟他家媲美的宅子就是这座陷空岛的武装了。展昭等人上画舫准备回庄子，这时就见岸上跑过来一个人，蹦跶着对白玉堂招手。 少爷。 众人转脸一看，就见是个六十来岁的小老头，灰白的胡须，面熟。白玉堂让画舫靠岸，接那个老头上船，月牙和陈星都过去迎。 程伯，你怎么在这儿？ 来的是谁？是陷空岛的一个管家卢成。陷空岛规模巨大，光管家就有好几个，卢成是专门跑外边的，哪儿有什么喜酒宴席，陷空岛那五位岛主不出席就打发他去。卢成上了船告诉众人，陷空岛和裘天有些生意上的往来，所以这次裘天送了帖子去，大爷卢芳就让他来送份贺礼，没想到碰上白玉堂他们了。卢成其实刚才就发现白玉堂了，不过怕给自家少爷惹麻烦，于是一直没出声，等人都散了他才跑过来。众人正愁没个人问一问呢，于是就问卢成， 你来了多久日子了？ 住了两天了，我昨天刚到的。这苏州府不太平啊，连着两天都死人。 你的意思是昨天也死人了？ 对啊，说来也是邪门，死法一样，真跟得罪蜘蛛精了似的。 卢成提到昨天也发生了相同的命案，于是众人都问他昨天死的是谁。 镖局的，四海镖局的当家人。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那么片刻，随后异口同声： 孔四海。 所以我觉得我都不用回陷空岛，等这边开幕礼之后，那边估计也就轮到豆腐饭了。 众人面面相觑，白玉堂则是皱眉： 孔四海并不是四大门派的，不过 孔四海是严兴明的把兄弟。 众人了然，难怪严兴明臭着张脸很不开心的样子，果然是有心事。 程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死的时候都被挂起来了？还有界面上的人是怎么议论这件事的？ 不瞒展大人，我还真是认真打听了一下，不过目前为止没什么人知道这几起命案的原因。其实四大门派开始死人的事情很早之前就已经传开了，不过消息一直被盖着。这苏州府的事情，只要四个门派下了命令不要传出去，基本就很难传起来。我出门的时候，二爷爷让我顺便查一查。 不过今天的尸体是被挂在外边的，而且还是最高的那座楼上。这是不是表示凶手并不想让这件事情被包住啊？ 江湖门派的恩怨呀，会不会是寻仇之类的呀？ 庞玉不是江湖人，拖着下巴问。包岩也点头表示同意。 有可能啊，那么费劲布置尸体花很多时间吧。 也不一定，如果那些细丝就是凶器的话。 我也这么想。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